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听到窦岩远远地喊着保重，沈乔回头对着他的方向笑了笑，随后便对宇文颂说道， 你可要回头再看长安一眼，我们这一去便不知何时才能归来了。 伤心之地，多看徒惹伤心，我只恨自己无能为力，只能眼睁睁看着父母受难蒙冤。 他的年纪比十五还小，却一出口就是少年老成的话。当日十五没了师父，尚且哭得不能自已，宇文颂先前在苏家哭过一场之后，此时虽然声音阴哑，语调却清晰流利，比十五强上数倍，想来王侯世家的孩子莫不如此。再看窦岩，当时在沈乔怀中，虽然情势凶险万分，也没有因为恐惧而胡乱挣扎，影响沈乔应敌。沈乔摸了摸宇文颂的脑袋，说道， 你不要这样想，你父亲原本有机会从容而退，却依旧选择留下，一者是不愿意令你母亲和兄长众人独自赴难，二者也是为了向皇帝乃至向天下表达他的清白忠心。也许有人不懂，但你是他的儿子，一定能懂的，是不是？ 嗯。其实阿爹早有布置，本想让阿娘他们先伺机离开，但我阿娘也不想独留阿爹一人赴难，我那些兄长们也都个个不愿意走，只有我年纪小，被严叔强行带走。 是了，每个人生于世上都有自己的选择，有些人选择苟且偷生，也有些人愿意为了名节清白而付出性命，本来都无可厚非，患难之中才更显真情。齐王既有这么多人明里暗里帮他，苏家甚至愿意挺身而出，站出来与皇帝明着作对，可见齐王品行众人皆知，无论如何也诋毁不了。如今我既受人之托，必然会安顿好你。我原想将你带回泰山碧霞宗，但你年纪虽小，却颇有主见，我便也不好直接替你做主了。由你自己决定吧。你可有什么亲戚想投？ 宇文家的亲戚，俱是宗亲皇室。即便有人肯收留，若是上头追究下来，难免也连累了他们。如今宇文赟一连杀我父亲等三名德高望重的宗室，也不再忌惮多杀一些人来立威。沈道长，您去哪儿我便去哪儿。 好，那我们便去碧霞宗。 碧霞宗在哪里？ 在泰山。 是五岳之首的泰山？ 正是。泰山世家群山，气贯天下，云霞日出更是一绝，你若亲眼见了，定不后悔。 好，我听您的。 宇文颂毕竟年纪小，注意力容易被转移，纵然伤心欲绝，此时听见沈乔的形容，不免也带上了几分向往之色。先前宇文赟忌惮宇文宪的威望，唯恐夜长梦多，只让人先围了齐王府，逼得宇文宪仓皇躲藏，旁人只当宇文赟还不想杀人，就放松了警惕。谁也没想到宇文赟会骤然发难，直接让慕容沁下手杀了自己的叔叔，齐王府上下不堪受辱，选择自尽。消息一经传出，举城皆惊，众人为宇文宪悲痛之余，又纷纷上书弹劾皇帝底下的爪牙陈宫等人，弦外之音直指皇帝，又有人暗中帮忙使力，让皇帝没空派人出城追捕沈乔和宇文颂。如此一来，沈乔带着宇文颂一路出了长安数日，也没有出现追兵的影子。至于合欢宗众人，沈乔一连杀了对方门中两个长老，与合欢宗俨然血海深仇。 但就算没有这茬，桑景行当日逼得沈乔武功尽废，又反噬己身以致重伤，这份梁子也早已结下。眼下暂时安全，不等于永远都安全。沈乔如今虽有伤在身，但他早已今非昔比，若来的不是桑景行和袁秀秀，其他人他尚且能够应付，也足以保护宇文颂。所以行至河州便放慢了步伐，没有寻着去碧霞宗最近的路途，而是往南一路走，既是养伤，也是带着宇文颂散心。如此在路上行了三个月有余，二人走走停停，入了城就去寻道观歇脚。沈乔还会带着宇文颂登高望远，饱览当地秀色，又或走遍大街小巷，观阅市井市情。正所谓人生百态自有真意，事情之中也蕴含许多道理。大道三千，万变不离其宗，沈乔看得越多，心中越通透，对剑道武道亦有注意。此时的他早非当日在玄都山上遭人背叛的落魄掌教，然而在红尘之中打滚一回，他身上非但未见市侩之气，反而越见出尘，乌发青衣，身负长剑，面色莹润，皎若明月，望之如神仙中人，无形之中便令人心生不敢亵渎的高洁禁欲之感。宇文颂则通过这些见闻，很大程度上疏解了郁闷愁苦的心情。他小小年纪，若常年累月烦闷于心，只会短命早夭。沈乔用心良苦，道理说得很少，只带他四处游走，便是想让他多看一些，多想一些，从而放开襟怀，开阔眼界。是日，他们来到汝南地界，沈乔带着宇文颂入住客栈，伙计见两人是外乡人，便介绍道： 道长来的正巧，今日这是皇宫六十大寿，举城的乡绅民宿前往祝寿，您二位若是想去登山游玩，还不如等明日再去，错过了寿宴却有些可惜了。 皇宫？ 是是，皇宫明慧西道，正是本城名士，据说不管是在士林还是在江湖上都颇有名声，这别的小的也说不出那么多道的，不过皇宫在本城的名声确实如雷贯耳，而且啊，他老人家极为好客，便是没有受邀也能进去喝一杯水酒，听说今日还会有乐琴名家杜公献曲祝寿，好多人都围去前往的，就算进不去，在外头听听也能洗洗耳朵。 黄西道，如果没记错，应该曾听燕无师提起过，据说此人出身汝南世家，精通音律，武功上同样颇有成就，不过因为家世背景的缘故，只能算得上半个江湖人。 沈道长，他说的那个乐琴名家我见过，叫杜云，曾经入宫献过艺，的确有一曲绕梁三日不绝之功。 你想去听？ 可以吗？ 自然可以，既然皇宫好客，想必不在乎多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。 说起这黄西道，武功稍微低点的人都不入燕无师之眼，之所以提过此人，乃是因为此人能将音律演化出肃杀之气，又能奏出和乐之声，招来百鸟驻足，与法镜宗宗主广陵散有些共通之处。黄西道的武功虽然不如广陵散，音律上却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，所以燕无师说广陵散的时候也曾略提黄西道之名。沈乔二人所住客栈离皇府不远，不多时二人便已到达那里，一名身着管家服色的人正站在门口亲自待客，迎来送往。 老爷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啊。 多谢多谢，来来来，里边请里边请。 哟、哎、这位郎君有失远迎啊，敢问尊姓大名？ 在下山桥子，游方道人，听说皇宫大寿，特来贺寿。 空手而来未免失礼，沈乔早已在路上买了点礼物，此时便由宇文颂双手奉上，这点礼物并不被管家放在眼里。今日皇家多的是上门蹭吃蹭喝的人，但皇府家大业大，不在乎多这点人，只将人按身份分作几拨引到几处去。 江湖人有江湖人的作息，名士也有名士的作息。皇府管家见多了各色人等，早已练就火眼金睛，见沈乔身后背着长条布囊，貌似武器，便多了两分小心。 哦，敢问这位道长可是江湖中人？ 啊，拳脚功夫只是粗通，算不上江湖中人。 道长过谦了，道长气度出色，旁边的小郎君俊秀沉稳，断不是寻常人等。二位快快请进。来人啊，把这两位贵客带至上座。 是，二位请随我来。 随后沈乔与宇文颂被引至名士所在的坐席上。沈乔与席间众人本不相识，但他性情温厚，待人可亲，旁人见他道士打扮，难免询问起道门典故。这一来二去，沈乔已经与左右熟人，也知晓这些人都是本城名士，在士林中有些名望，今日也是为了杜大家的乐琴献艺而来，言语之间很是推崇。宾客还未来齐，主人家去了别处招呼客人，众人交头接耳联络感情，氛围热烈却有些吵杂。宇文颂听左右谈论曲艺，一脸认真，沈乔不经意抬头，余光却瞥见一个熟悉的人影。他看见的不是旁人，正是法镜宗宗主广陵散。当年日月宗三宗分裂，法镜宗远走吐玉魂经营，但现在天下纷乱，广陵散屡次插手中原武林，还参与围剿燕无师，为的也是日后能分一杯羹。当日燕无师身死的消息一经传出，法镜宗的势力立马往东延伸，迅速拔起幻月宗在周朝靠近吐玉魂边境的几处势力，顺便巩固自己的根基。真正说起来，沈乔与这位法镜宗宗主并没有打过太多交道，但对方身份特殊，身为一宗之主难免引人关注，只不过对方很少在江湖上露面，周遭也没有什么人认得出他的身份。对方广袖长袍从廊柱下飘然而过，就像一个再寻常不过的游园客人。沈乔嘱咐宇文颂安坐此地，不要乱走，便起身朝广陵散消失的方向走去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